那么这个东西要不要呢？ 给现钱的。 我不在乎那个钱。 那你就甭穿。 谁说的？ 甭去。 老太爷那么大岁数，我跟着给人穿白带孝还不是应该的呀。 没问题。 不是，行吗？ 没问题， 可以穿。 可以可以。 那就这样同意了。 行， 来，就这么着。 给这样啊。 哎呦，这个不忙。 哦，不， 不忙 不 忙。 不，咱们是说好了的吧。 在这儿您给我也不便。 哦，不来、啊、 来 试一试。 全带着呢。 试试 大小合适不合适啊？ 不合适了，从给你做一件啊，就这么着。来，来，穿上。 好， 试合适不合适？来，系在腰里头。哎，对，把这戴上 这，这一套都齐了啊。 主要试试合适不合适， 您看怎么样？ 常先生，不过有个要求啊。 没问题。 请您得帮点忙。 帮什么忙？ 到时候呢、啊、您得帮着拿点东西。 哎呦，搬运我这个体格不行 了。哦，不重 不重， 没有分量，很轻。 不，我跟您说啊，贵重物品呢、啊、我给人丢了或者是砸了不太合适。 贵重什么呀、啊、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呐、啊、可是没他又不行。 扔在地下没人捡，没它又不行。 对， 这是什么东西啊？ 啊，就是一根棍儿，挑着那么几个纸条，纸条上画着什么莲花，写着"莲花朵朵开，西方见如来"。 等会儿，打的幡对不对？ 啊、哦，对，也有叫幡的。 干嘛也有啊？哪儿都叫幡。 怎么了？ 孝子打的那幡儿 啊， 让我打。 对， 跑这儿找打幡儿的来了， 再加10000港币， 你给我滚！ 我 呀，看错人了。 这怎么了？ 你香港来的，你跑这儿找打幡儿的来了， 这有什么关系啊？这 你呀、 啊， 你瞎了眼吧你？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 我为谁好啊？ 这 我为谁啊？ 好，别急，先说到这儿、啊，咱把话说明白了。我跟您说实话吧， 怎么着？ 我们老太爷一辈子没儿子，就是找你打幡儿， 找我打幡儿啊？你怎么不找别人呢、啊？你怎么不找别人去啊？ 别人他我不认识啊， 就认识我呀？ 这怎么回事？你可以，你像啊？ 我怎么就我像啊？ 不是，这不为你好吗？怎么了？ 你为我好，我为谁去啊？啊？ 这 我跑香港打幡儿，我们同行要知道，这还不笑话死啊？再说我的父母健在，我跑香港给人打幡儿，丧气不丧气啊？ 行， 我懂这个。 好， 少理我。 好， 你看什么人都有啊。 好， 太可气了。 完了，到这完了，也算没缘分。 你别以为我们就认识钱， 嘿，哎呀，我们老太爷也是瞎了眼了。怎么单看上他了呢？啊，我们老太爷说的好好的呀，临死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，谁给打幡儿，银行的存款给他一半。 我告诉你，哎，姓姐的，我告诉你，让我发了财怎么样？我都不干。 那栋小洋楼也归他呀。 我呀，住那一间房住的蛮好，我认了。 完了，算了，好，就这样。 你说这叫什么人？ 最可惜的事儿啊，我们老太爷跟前有20个丫鬟呢、啊。老太爷一死，都走了，其中有6个没结婚呢，说是丫鬟，掌上的明珠，跟亲闺女一样，个的个儿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双眼皮儿，高鼻梁，小嘴儿，那份好看。最差的一个。说跟长得夏梦一样，都说是夏梦的妹妹。我们老太爷说了啊，谁给他打幡，这6个丫鬟当中让他随便挑一个，这叫没缘分，我找别人去。完了，就这么回事。我这个人要是不愿意啊，他就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这本还是嘛，对不对？你说这6个丫鬟挑哪个哪不漂亮啊？都是这么着的个头多好，你说他不愿意的。